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4集。阳光穿过宫廷内巨大的梧桐树，斑斑驳驳地落在林妙妙头上。一行人在宫道中行走，穿过曲折的廊桥，时而被树荫笼罩，时而落入灿烂的阳光下。不知为何，木生走得格外缓慢，一路上不紧不慢地欣赏着皇室宫殿。林妙妙走在他旁边，努力无视着前方徐公公和宫女们频频回望时那热切的眼神。迎面过来一群小青衣，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，打头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太监。那太监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，压不住人，小丫头们便放胆叽叽喳喳，惹得前面的徐公公老远见着就皱眉头。忽然那孩子群里小小的骚动了一下，飞出一道黑影直冲到这边来。木生出手如闪电，伸手接了个正着。小太监见徐公公面色像要吃人，心里暗叫不好，立即带着他们呼啦啦跪到一旁。 都闭嘴，谁乱扔的东西？ 木生低眉看着手中的小玩意儿，是一只竹蜻蜓，小小的，做工很粗糙。徐公公察言观色，见他神情并没有被冒犯的不悦，松了口气。 哎呦，这都是民间来的野孩子，不懂规矩。 木生眼睫微动，伸手将竹蜻蜓还给他。哦，无妨。徐公公挂着笑，转身便阴了脸，对着吓得战战兢兢的一群小青衣斥道： 你们的脚踏进了皇宫里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后谁再没规矩，抓到慎刑司里往死里打，听到没有？ 小太监吓得头如捣蒜。 是是是，公公说的是，公公说的是。 徐公公冷哼一声，将那竹蜻蜓一折两半，信手扔进草丛里，转身冲着木生笑道： 嘿嘿，木公子这边请，仔细误了时辰。 木生看了他一眼，没有作声。徐公公触到他的眼神，机灵了一下。这个瞬间，他觉得眼前这少年和陛下的眼神有些相似，淡漠冷厉，让人有片刻恍惚，当下心里打了鼓，没敢再催。妙妙和木生仍然坠在后面，不紧不慢地走。妙妙回头望去，那群小青衣还在原地跪着，风刮着道旁大树，绿浪翻滚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 你怎么回事啊？ 林妙妙轻轻碰了碰木生的手臂。 别说话。 木生仍旧在四处观望，语气出奇的冷淡。 哎呦，哎呦，木公子啊，咱这…… 短短的路走了足有一刻钟，徐公公实在忍不住了，顶着一脑门子热汗，迈着小碎步快步折返回来，笑眯眯的刚要开口，只听得啊呀一声，木生突然弯下了腰，登时吓得他手足无措。 哎呦，木公子这是…… 林妙妙也吓了一跳，一把扶住了木生。他慢慢直起身子，脸色苍白如纸，那双润泽的黑眸宛如迷蒙的湖面，闪动着水光，嘴唇毫无血色，他勾勒出一个勉强的笑。 实在抱歉，我突然间不太舒服，想必是无法赴娘娘的约了。 徐公公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看他这样子哪像是不大舒服呀，感觉像是下一秒就要过去了一样。赵太妃在宫外请的方氏，要是不明不白在他手上出了事儿，他舌头都有些捋不直了。 哎呀呀，穆公子快快回去休息，咱家回去抱娘娘一下就是了啊！ 回头一摆手，呵斥两个吓傻了的宫女：“ 还不快去叫太医！” 他凑过来， 看木生脆弱的像个玻璃娃娃，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从哪儿扶起。 嘿，是是是，木公子啊，你坚持一下啊，咱家扶您回去休息啊，木公子。 不必了。少年微微笑了起来，强撑精神的神情格外招人怜惜。老毛病，妙妙知道怎么办，回去躺躺就好了。说吧，眸光轻飘飘地扫过林妙妙的脸。一脸茫然的妙妙被这眼风一扫，立即以母鸡护崽的方式将木生搀着，避过了徐公公的手，坚定道： 哦，我送他回去就可以了，您快去回了娘娘吧。 老内监纠结了片刻，哎了一声，提着新官服的下摆着急忙慌地跑远了。木生还软塌塌地靠在妙妙怀里，他见人走了，压低声音问道： 你又出什么幺蛾子？ 哼。木生冷笑一声，念诀松开了手腕上的收腰柄，白皙的手腕上被勒出了一条青紫的印子，脸上慢慢地回过血来。林妙妙看得心惊肉跳， 你这装病的方式真别致。 扶我回去休息。 木生把眼睛一闭，掩住了眸中满不在乎的神色。 待会儿人要来了。 佩云在外间汲水，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额角的发丝已经被汗水濡湿了。凤阳宫外有一处小内院，院里有一口井，是给宫女们打水洒扫用的。高耸的竹林外紧挨着宫道，内院里只有佩云一个，袖口挽在手臂上，咬着牙提水，桶里的水不住地泼在她的裤脚上。宫道外闪过一抹深蓝的衣角，随即竹丛微微响动，一张惊讶的脸出现在竹丛外。 哎，佩云，怎么是你在这儿啊？其他人呢？ 哦，都去午睡了。 纤弱的身影转过脸来，额头上布满汗珠，头微微低着，出声很轻。 我早上服侍不好，惹地基生气，被罚到外间来了。 老内监越发震惊， 这，你在地基身边有五年了，这地基怎么突然，这…… 佩云冲他摇摇头，汗珠顺着消瘦的下颌落进了衣领里。 新来的佩羽活泼，更合地基的意。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恳切道： 地基出事后，陛下一次也没来看过，他一定心寒。你们在御前的要不要？ 没商量啊，没商量。 老内监还没听完便开始摇头。 要是地基因为其他原因有个头疼脑热，陛下早就来探望了。只是啊，这怪力乱神是陛下十多年的心病，谁也劝不动啊。 沟壑纵横的脸皱成一团，扫视着佩云心事重重的脸，许久长叹一声： 哎，小地基不懂事儿，不懂谁是真待他好，现在还追着一个方士跑。 他上下打量着佩云汗珠密布的脸，惋惜道： 可惜呀，你没有当娘娘的命，只能这样熬着。 佩云惶恐四顾，急忙想要打断，待听到后半句话，眼中慢慢浮出一丝怅惘。他许久才回过神来，点头笑道： 这就是我的命，没什么不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